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日，一个曝光多家星级酒店卫生乱象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其中北京地区有4家酒店上榜，被指服务员用脏毛巾擦拭餐具和酒杯等等。昨天，记者跟随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前往涉事酒店调查，来听报道。 下午2点，记者跟随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一起走进位于王府井的王府半岛酒店，在酒店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直接到了酒店6层，随机进入一间客房进行检查。针对网上视频中酒店人员在客房卫生间的洗脸池旁直接用浴巾擦拭镜面洗手池，然后又擦了杯口的行为，卫生执法人员表示， 口杯，就比如说咖啡杯、酒杯，一定要是从客房直接撤到消毒间去进行清洗，所以是不允许拿到这儿来进行清洗的，这是肯定是禁止的。另外呢，就比如说咱的床上用品、毛巾、浴巾，肯定也是要撤到清洗消毒间去，所以肯定是不允许在卫生间进行清洗的。 王府半岛酒店的负责人也表示，酒店的操作步骤肯定不允许清洁人员在客房进行任何清洗活动。 他不用马上清洗，因为咱们有很多备用的。 也就是说，他不应该是在这个客房的洗手间来清洗， 因为从卫生角度各方面，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随后执法人员随即从客房柜子中拿出了两个口杯，涂抹了试剂，进行了现场快速检测。 嗯，它这个水已经出来了， 您要看一下。 零是代表的没有涂出菌来，是一个非常洁净的一个状态。 不过执法人员也表示，快速检测数值仅作为前期参考，更加谨慎的检测已经送往实验室进行。 今天就抽了他的咖啡杯和口杯、床上用品、毛巾，还有他的浴巾，我们都是随机抽取的。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视频中曝光的北京地区包括北京颐和安曼酒店、北京康莱德酒店、北京百悦酒店和王府半岛酒店，分别位于东城、海淀和朝阳。目前各区的卫生监督部门已经对涉事的几家酒店进行了现场取样调查，实验结果出来后将对外公开，并将约谈部分五星级酒店。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针对五星级酒店再曝毛巾门事件，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昨天表示，酒店是否卫生，消费者感官难断，监管部门应加大抽检。消费者在接受酒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酒店经营者要求赔偿。对于一些星级酒店，还应向有关部门建议对其降星或摘星处理。大望京中央公园近日开园，公园通过音乐喷泉、七彩雕塑、星空步道等设计，围绕星云的主题概念，打造了融合艺术、科技、共享、生态于一体的休闲空间。公园内的曲线型廊架可以为游客提供休憩和互动空间，通过引入共享 WiFi、 太阳能充电、互动跳泉、动态灯效、 AR 增强现实等设施，增加科技体验感。昨天开始，中国游客去泰国旅行可以免签了。泰国政府发布公告说，将从今天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为期60天的免收落地签证费措施，到2019年1月13号结束。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朋友们，下面来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大家好，我是贺林。今天我又来了， 突然就是感觉公交车很挤。 对对对，怎么这么多人呢？ 今天是巅峰会，所以出现另外一个声音。 嗯， 朋友们不诧异， 是吧？而且已经来过几次，有的朋友可能已经认识我了。 哎，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贺林啊！上次我在赵亮不在的时候，我给起了一名叫“新生出击”啊。 哦，嗯，好， 这就是周五贺林新生再次驾到。 上一期节目我来的时候还被赋予了超能力。 是吗？ 对啊，就是你们给我赋予的超能力啊，是我梦寐以求的超能力啊，就是富有，但是还不是、 啊、不是 真实的， 就 是 不要别的超能力。 嗯。 就是 money 就可以， 这是你们给我的呀。 那今天再擦一下神灯吧。 啊， 再擦一下神灯。 最后一愿望千万别说，还要3个愿望。 今天神灯再给你一超能力啊！ 今天超能力，对， 哎， 来说说超能力。 就这超能力，你要是富有了的话，你上星期富有啊，你这星期你这富有了这个超能力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全才演员了。 是什么呢？ 走遍天下都不怕。 嗯， 你先听听这个。 我晓得这一天迟到了，你有两个朋友很危险。 公孙， 第一步是抢劫，第二步都是应该杀人。 接下来应该啷个做？ 刚死。 今天你能闯到我们兄弟伙那种杀人如麻的行头？啊！ 老子是警察，出任务。 cosplay 猎头加群哦。 警察发放。 警官都这么熟了，投了一下， 哪和你说话呢？ 人生就像一场戏， 这个样子给他想当戏， 当锤子， 因为有缘才相 遇。我都是捡了钱跑路了，我又找不回来。 他不要弄死你啊！ 那个多年兄弟，我很搞你们的。 我有今天，就是厉害的。 我是主角， 我必须回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说白了，京城都是要换个活法。 主打主将， 再创辉煌。蜘蛛侠、蝙蝠侠、钢铁侠、神雕大侠，哪个不戴面具？以后我们兄弟伙行走江湖，组合都叫头盔侠。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这个学好这个本领，走遍天下都不怕，不是数理化， 语言方言是吗？ 刚才听到这一段，哎，先考考二位，听懂了多少？%几？ 这个你要不会方言，就跟我一样，听完了都方了， 有点方，有点慌。 是哪儿的话，有点四川的味道吧？ 啊，哎，大概是这样。 对对对对， 大家一听第一感觉就是四川话。 只能说一个大概的区域，但是具体是哪儿，好像有点不知道。 张亮说基本没有听懂吗？ 有一个听懂了， 什么话 ？cosplay，cos， 哎呦，还听懂是英文， 你看看，哎。 那真是厉害， 是外语啊！ 贺林听懂了哪句？ 什么头盔侠呀？ 头盔啊，对，行走江湖啊 啊！ 我这没敢 走江湖， 没敢说头盔侠，我以为这一变调变成一个不好的词儿，偷窥了你，这怎么成侠了？你这不敢说呀？所以这方言啊， 字幕是吧？ 对呀，这方言太要命了，我跟你说， 各位，像我们一样啊，如果遇到这部电影的话，是不是要看看字幕了啊？ 嗯， 这就是今天在影院里边跟大家要见面的一部电影。因为昨天我们刚刚说过嘛，在这周周末的时候，《神奇动物》是比较厉害的啊，也出没在各大影城。但是还有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也不能叫做无名之辈。 哎，当然了， 但是它的电影名字就是《无名之辈》。 嗯， 这是一部方言电影。刚才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特征大家已经都感受过了。 嗯， 从头到尾基本都是方言。 对， 哎。应该就是在一个小山城当中发生的故事，是吧？ 接地气， 哎，就是，而且我听，反正听了大寨，好像还跟寻枪差不多，是吧？ 有枪， 找枪， 有枪 吧， 在里头。 嗯嗯嗯， 这是谁演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位演员啊， 嗯， 因为他们确实挺不容易的，据说都吃了苦头了啊。 哎， 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导演是饶晓志，这是上次我跟张亮说，咱们话剧界很有名的啊。 对对对， 哎。 你看那个电影《你好疯子》就是他的作品 哦，他的作品 哎，饶晓志指导啊，接下来的名字陈建斌、任素汐、潘斌龙、张宇，这几位的名字可能听起来恐怕能跟我们刚才听到那个熟悉的或者是听不懂的那个方言联系起来的也只有张宇这个名字了， 嗯 啊，不是雨一直下的张宇 啊， 是上一次你们在《药神》里面看到的黄毛。 嗯嗯，哦，是这个人物， 记得吗？ 嗯嗯嗯， 这大象席地而坐啊，这是非常厉害的演员了。现在， 哎， 这位呢，应该就是西南方言区的人。 哦， 而我刚才提到前三位的时候，各位都能想象一下，这三位都在里面表演的是这种方言。陈建斌，陈建斌是哪人啊？新疆人， 新疆人， 哦，新疆人，怪不得觉得有点前后鼻音不分。 记得他的一个勺子吗？ 啊，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任素汐， 任素汐 哪里 人？ 任素汐其实贺林老家人。 啊、哦，山东人是吧？ 山东人， 哦， 山东姑娘， 我没听出来，她也是演话剧的。 对对对， 对 话剧界现在非常有名了啊！我们现在听了任素汐的名字，都觉得那、肯定是特别好的戏。 嗯， 还有一位潘斌龙， 东北人。 哎呀， 东北小品演员、 大龙啊， 大龙。 大龙 对对， 潘斌龙最早。爱笑会议室的时候他都算是老前辈了。 哎，对对对对对。 带着年轻演员。 而且是东北偏北啊，黑龙江。 哦，是吧， 啊，鸡西人。 哎，你就说这三位，这三位没有一个是说刚才那种方言的。 哎， 这么说还真得下点功夫呀。 到底你这方言是什么方言？准确的说是什么方言？ 哎呀，今天你比较有优势。其实刚才基本对，基本我是能听懂90%以上。 哦， 因为这个不敢说是我们家的方言。 嗯， 这个我们知道电影里边这个南腔北调啊，它现在运用的比较多。 是， 如果说你要说刚才你听到的是哪一种方言呢？说太精确了，都不是正确答案。 啊， 什么是正确答案？这个电影的导演饶晓志先生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个电影里面用的啊，其实叫西南官话。 官话， 西南官话，官话以前就是 明白了，就是当官的说，老百姓不让说。 哎呀，你过去看就是，对对，你这解释啊，在某一种程度上，每个角度上对的。就过去你说这个行走江湖 啊， 京城是吧？庙堂江湖用的就是大家通用 语 官话， 对对， 朝廷用的话嘛。你要你语言不通，怎么跟上级汇报是吧？ 你就别觉着这个方言土啊，那过去官话是雅言。对吧？雅致的雅，孔子那时候， 所以只能是就是有一定知识文化， 对， 会这样的 事 才能说，是吗？ 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现在统一成标准的普通话之后，这个各地的这种官话呢，其实成了地方方言。 嗯， 那西南官话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刚才第一个感觉是四川话是吧？四川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 对 对 对， 一听就是 辣椒味儿， 担担面， 哎，对对对， 火锅味儿， 特别俏皮。我觉得就是， 对对， 张帆就不要张嘴了，贺林学就还行。 那我学的 学哪句？ 就是哪句都行。我觉得就是四川话这个小姑娘， 你能想到的四川话， 特别好， 就稿件上的一句话吧。他没有语言环境， 对呀对呀，你们得跟我搭句话呗。 说啥子？ 弄啥子嘛？ 哎，这个有点像了，但是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哎， 我感觉四川的女孩们都是比较 凶悍的，必须要是。 你这说的四川姑娘都不爱听了。 对， 哎，也不是凶悍了，就是 敢说东北女孩凶悍，你还敢说四川女孩凶悍？ 也不是说凶悍吧，就是说 破了，真是破了。 对对对，而且四川的男性朋友们可能会比较的疼老。 四川的感觉，不管是方言也好，还是他们的生活态度也好，幽默， 对， 什么事儿都能大化小， 是 是吧？ 哎，你说什么四川的这个老公疼老婆？ 对，所以显得。媳妇儿们比较 厉害，你们刚才老是说四川姑娘，四川姑娘怎么能说姑娘呢？窑门儿 啊，窑门儿， 窑门儿， 哎，不专业，不专业啊。 这个方言啊，在电影里头啊，有的时候就像你们所说的，挺专业的，因为他就是那个方言区的演员，有的演员就不行， 对， 得学。你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里面，陈建斌也出声了啊，任素汐、潘斌龙都出声了。今天各位要去电影院看的话，您可以用您自己的那把尺子量一量，看谁说的最标准。 可是外地人很难听得出来，就觉得像那么回事儿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一会儿探讨的另外一话题。这个方言的电影里面运用啊，有的时候它太标准啊，它就是说你要特别熟悉它，你才能听出来一个标准的味道。 对， 如果你不熟悉呢，你比方说我跟张亮说，我说你们这个东北的三省啊，我们就大概这么说吧。我觉得说话都差不多， 都是东北味儿。 赵亮说那差别大了，一个村跟一村都不一样。 是啊，是啊。 这我首先这个澄清一下，这个东北方言的电影不算那个方言电影。 那是 小品类型。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东北味儿嘛，因为我们知道，由于小品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就是晚会舞台上太多见了，而且这个小品演员呢，多以东北演员。这个 为 多是吧？以他们为主，所以就 是 再加上东北话距离普通话的距离也比较小，对，所以说呢，反正就是一个宿舍是东北话，就全宿舍全是东北话了，是吧？ 这让我想想，我上学的时候有东北的朋友就说：“哎，我普通话特别标准。”然后同学们就说：“你说一句呗。”他说：“播音。”然后就是这个调值就会哎，突然的就下去了，不是学播音的， 而且它的传染性确实很强。 对， 我还听说那个哈尔滨的。那个东北话啊，是最没有东北味道的，老这么说，说哈尔滨人说东北话就是普通话， 是， 这不知道各位给评判一下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方言可不止这一种，也不止东北话，电影里的方言真的运用太多太多了。从当年我们记得最早，你看革命历史题材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过去电影里面是革命领袖们一般他们会用自己的方言， 自己的家乡话， 对 对。 一特型演员嘛，对吧？后来这个就多了，后来你看普通的这个电视剧。尤其是刚才赵亮提到东北题材的哈， 闯关东啊， 对，包括啊，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方言的电影，像比较有名的《疯狂系列》，对吧？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 对， 这里头都有好多好多方言，而且它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地方的方言，因为你知道，跟着这个经济发展啊，这个开放程度它越来越高，大家流动性强啊， 是， 所以一个电影里如果只是一种方言的话，你就觉得不真实了， 对对对， 尤其在大城市里。是吧？ 哪人都有， 南腔北调 啊！ 对， 大拼盘、大杂烩，什么调都有啊。在某些人身上也能够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些人这个走南闯北去的地方多呀，自己邯郸学步啊，邯郸学步，这个北京学话， 哪儿的话都没说。 我想起了姜昆先生的串调， 哎，真是啊，最后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母调是什么调了啊，有人真的忘了。 哎，今天管他是母调子调啊，咱们今天就来说说个电影里面的方言。 好， 我问大家问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电影里的南腔北调有没有？你熟悉的味道，就是有朋友是这样的啊，他对某一些方言特别感兴趣，有的朋友还能模仿，他就熟悉，有的朋友对有些方言特别特别陌生。今天我们听到的可能有你感觉听不懂的，也有你恐怕比较熟悉的那个味道在里头。 哎， 那么在那么多的方言电影里，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一幕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要好好来听一听这些方言了。这些方言电影里的段子啊，我觉得如果要说最标准和最不标准，我们可以今天这么划分一下吧，因为有一些是学的真的是那个，你刚才说是就是他学串了，对吧？ 串掉 听起来不太像，有一些那就特别标准。比如说我说一个最有代表性的， 好， 这个呢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疯狂的石头》里面有一个段落是特别特别的有名， 哪个段落？ 撞车以后，你记得那个怎么形容那个车的牌子的？ 别摸我 ，怎么来的呢？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啊，这段里面就是两个人的对比，一个就是那个方言区的人，另外一个我们知道郭涛先生本来是陕西人，可是学说了这段重庆话。 狗是高科技呢，无人驾驶，没看到，别摸我，开 不能表开嘛，给我瓜娃子。 哎哎哎哎，好好说话啊，莫骂人了啊。 老子骂你咋子嘛？骂你咋子嘛？你把老子扯断，老子骂你咋子嘛？老子打你，晓不晓得？哎哎哎，打他！哎哎。 刚才这段应该不看字幕也能听懂了，是因为太熟悉这个电影了。 嗯， 里面那个我们知道，王迅先生说这段话是没有问题的。 哦， 他就是四川人， 老家方言啊。 哦， 原来他说的是标准的呀。 你看，熟悉和不熟悉的是吧？ 听不出来。 当年如果不告诉你郭涛他是陕西的演员的话，你也会觉得他说的就是西南的四川话， 不 是 吧？ 或者重庆话， 难辨真假，反正。 而且是第一男主角啊。 对啊，但是当时学这个话呢，就是两部分观众的意见啊，确实打架。有人说哎。那个郭涛这个说的真像，但是你要给四川方言区、重庆方言区，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大范围西南官话，这个方言区的人听，他就听着就别扭了， 露怯了， 真的是有的地方他就会跑调。 哦， 哎，这就是刚才《疯狂的石头》里边这一段啊，我觉得这是点到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什么叫西南官话。好多朋友不是都问吗？什么是西南官话？ 对呀， 西南官话其实叫还有一个名字叫上江官话。 哦， 上下的上，江南的江，分布区域呢大概是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湖北，这是主要区域。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能听得懂呢？我是陕西人。那个贺林刚才一直在问我说：“你陕西不是我觉得西北吗？” 对，我觉得是北边的， 怎么可能是懂西南官话？ 但其实张帆。家乡话是说的就是西南官话 、我们是西南官话那个方言区里面的，我们在陕西的南部，所以你看啊，一个秦岭之隔，那个语言根本就是两种类型。 对，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行政概念的划分跟你实际的文化、 方言区完全不一样， 这是两回事儿。 对对对，我们该吃火锅还是吃火锅。所以刚才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可能明白了这个里头好多好多关于方言的学问，但是刚才听到的这是你们不太熟悉的，就是他们模仿的重庆话，是吧？那也有熟悉的呀，《疯狂的石头》里面你们熟悉哪个方言区的话？ 方言区啊，就我觉得比较典型是黄渤的青岛话吧， 是吧？ 对， 哪一段啊？ 我老乡， 要不然我们听这一段哈，这一段应该是黄渤在澡堂里边不是回顾他们那天不成功嘛，行动 跑得特别快是吗？ 哎，跑得有多快？你听他怎么说啊？ 好的， 一开始先不是黄渤的声音 啊， 他们这个事儿。很高兴的，他们那个同行已经下场了。 什么？哎，今天决定是火箭军六啊！哎呦，真厉害！我就说有高科技吧，你还不信？我跟你说，幸亏我跑得快，那边你跑得够快了，够你跳墙！哎，我不说那样，反正我上中学的时候跑得绝对快，百米十二秒五。你说再跑这么快，再还非得射杆吗？那就拿着锤子咣当给砸开了，拿着就跑，就让警车响了，那不泄露去啊？对不对？是不是？ 倒霉到逃避到的，这是你说算还是我说算？ 反正是。 刚才这段里边，这个黄渤的这段话和刘化的那段话是两个方言区。刘化是河北口音是吧？ 哎， 对 了， 河北的呀。 所以跟那个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哪一个他更。能够跳脱出来，就是黄渤那个特别特别有彩， 对， 这个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这个他是青岛话是吧？ 是， 来，我们让青岛的人介绍一下。 哎， 青岛话就是 什么味儿？ 海蛎子味儿吗？ 海蛎子味儿。 你看，我想说的就是好多个发音特别像大连话， 对， 都是海蛎子，是， 对，非常像， 隔海相望， 隔海相望，你看它有相似的地方， 对 啊。 所以我们刚刚听那个青岛话。我想问问那个赵亮，青岛话竟然跟大连话那么像，跟你们辽宁对那么近 啊， 哎，你模仿一下黄渤那段话，你模仿了吗？ 来不了。 你说我就会， 为什么 其中那个 啊， 我现追击令，我还学的不像。 你这是王宝强，你 我学什么王宝强？ 我觉得也有点像王宝强的。 河北河南那边， 百米十二秒五。十二秒五啊！ 我一跟你们说，我也不会 了，又串了 。 这语言的魅力就是啊，自己家乡话他都能串掉。这个是这样，其实大连话就是在，反正咱别说东北了，在辽宁地区，大连话是最跳脱的。它跟其他的地方一比起来，就显得特别的那垮的可爱。我跟你说， 垮的可爱。 那个种花家的兔子发的这条信息，后来你刷新一下，你看这句话怎么念？我每次我都看到他们说这句话，但是我不是，你刷新一下， 这是黄渤说的吗？ 你刷新一次，你看到最上面那条，来， 吃嘎啦哈啤酒啊， 嘎啦就是蛤蜊，就是那个小贝壳的那个 嘎啦。 你还是说太文 明、哦、那怎么你再叫我 嘎啦 嘎啦 必须要有咧、哦、哈啤酒就是喝啤酒 哈啤酒、嗯、 哈啤酒对对对对对、 啊、这是青岛 这是标配啊就是但是特别容易那个得痛风就是吃海鲜喝啤酒发烧率会高嘛、 哦、那就把酒瓶子还洗碎了、啊、这是大连话、 啊、结合一下 那个黄渤其实这个青岛话是比较有名的在电影的各种各样的段落里面都出现过你就在这个疯狂的石头里面还有一段可能也是比较著名的我们听听这段啊这段应该是他在井底下不是跟道哥终于把那个电话打通了吗、 嗯、 那段特别可怜哈、 哎、 黑黢黢的一个人在井底里、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阿弥陀佛善佛哟阿妹阿妹 啊 我大哥我关心你哈我一直没出去这个手机没信号，我找不着你，快没电了，我好几天没吃饭了，你赶紧想办法。 你自己想办法。 啊？我想什么办法？大哥，喂，干嘛呢？ 哎，太挣扎了，简直是。 太可怜了这个、 啊、有人说那个就是每一个城市的话它根据这个城市的就是方位你在这城市的区域不同有时候还有细微的差别 是是是 黄渤这话能代表青岛的大部分吗 嗯对大部分吧 都是这样的是吧 嗯也不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城市像比如说平度啊像什么胶南啊 你是在说青岛 的 啊对对对青岛的一些区域、 哦哦、 对这只能说是一个青岛话的一个大概的样子 其实你看这语言它就是特别有意思啊你在一个省啊或者一个市、 嗯、 它可能那个 还有分别 方言不一样然后你的不在一个省的、 嗯、 就是刚才说嘛你这行政区划跟你那个文化相近、 嗯、 真没有绝对的关系啊我曾经认识一对这个动画设计师 嗯 他们这个两个小两口两个村子挨着、 嗯、 但是他们、 嗯 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中间有道山、啊、 连划拳都划不到一块儿去、 哦 是, 啊、 是的啊， 那就被这山隔开了 对完全听不懂 刚才陈蝶说了大连跟烟台像跟青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啊对对对跟烟台像 我今天就愿意听到我们说了这些啊您觉得还有细微分别的好吧、 嗯、 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微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说说电影里的南腔北调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哦、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年 福气 满 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自定，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说啊，咱可是这49城这么转悠，那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2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0，处于中度的拥堵级别。我们看一下环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现在有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方面呢，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贸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啊，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太极 各地都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嗨，我是贺林。 三个人今天这个南腔北调啊，确实三个人处于 都不一定的， 不太，或者说你们俩可能更接近一些，因为我知道赵亮是东北方言区， 对， 在贺林这边应该山东，而且刚才说了 我们隔海相望吧， 对，你们离得很近啊， 对对对。 我呢，在这个西南官话当中属于比较边缘的地区。你看，我处于你看关中话，你说他们说这个陕西话嘛，一般这样讲啊。其实陕西话有分很多种类，但是一般来说，说到西安啊，说秦岭以北的地方，好像那就是陕西话的一个代表了。但是我恰恰处于秦岭的南边，又恰恰处于四川的北边，所以我就成了西南边缘化。 怪不得了。 这个西南官话，今天我们说到的这部电影呢，是来自 陈建斌、任素汐、潘斌龙啊，这三位根本就没有过这个西南官话基础的演员们，一块主演的电影叫做《无名之辈》。 哎呀，心疼他们五秒钟啊！ 你知道任素汐说这个学这个西南官话的时候，为了这个电影，跟背英语单词一样。要把东西背下来、 是要用音标把它标注出来吗？ 你别说啊、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他特别厉害，就是他不是跟我一个就是西南跟官话那个发言区的，他呢可以用声调的不同他来翻译，而且每次翻译完了以后他让这个不太懂的人听，大家都能听明白了。每一个声调的不同，如果你就是硬说啊，我们说不要说的，就是说那么顺利，说那么流利了，硬说是可以用声调把它都标出来的 啊。对，因为音调在那个就我们学播音里面会说有五度嘛，就是你普通话你可能要发到就是度数一定要饱满，但是你如果是一些方言的话，它可能只是发到一半，比如说1.5或者是3.5这个样子，它都是能确切的标出来。 酒精度没那么高。 对对对。 你单个的语言、单个字还有单个词的这个发音， 你可以那 样，对它跟你语流音变还是不一样的，是吧？ 是。 但是一旦组成句子的时候， 哎，那 完蛋了，一听就能听出来它是不是本地的。 是的， 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演员啊，他要是现这个抱佛脚的确很难，他需要大量的练习，就是他。 所以 就是我觉得这还得什么呢，就是说还得跟他这个戏本身有关，是吧？ 我就觉得你刚才说啊，你说这三位演员，我刚才提到陈建斌、任素汐、潘斌龙，我觉得任素汐在当中非常突出。陈建斌和潘斌龙，各位今天如果去看这部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你是特别熟悉西南官话的人，你会出戏、你会出戏，因为他要演本地人嘛，所以他就不能够啊达到那样的火候。但是我要说任素汐，虽然我自己没有那么的熟悉这他们的语言啊，他们说的应该差不多可能是以重庆话为基础 哦， 但是拍摄地是在贵州，贵州的都匀，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任素汐在我看来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哦， 大段大段，而且是特别快特别急速的， 能不能说就是方言学习也是有语言天赋就是、 天赋，真是天赋。 他们不是还提前了一个月说到组里去， 是 不是可能会生活在一些老乡当中，然后有这个语言环境？ 你知道老乡在陕西怎么说吗？ 老乡不知道，不知道，瞎说的。 老乡那不是 又跑到我 老乡，老乡见老乡啊， 让烟磊 背后开，不是烟磊，烟镜磊王王啊，那个 怎么说？ 其实，在陕西里面应该叫乡党， 乡党啊， 党 啊， 乡党的乡党。 就是连词都不一样。 对，这就是方言的魅力啊，有很多其实保留了它原来传统的或者是古典的一些用法。 对 对 对 啊， 所以你现在觉得接地气，其实那个时候它是那个官话里面的用的 标准用法， 对吧？那刚才说了这么多方言电影，各位您还记得哪一幕是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不管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后来这些方言区的电视剧啊或者电影的片段，还是当年我们看到一些特殊的题材的电影啊，有一些领袖人物他们也是大量运用方言。刚才这个啊树新风这位朋友又来了啊，他说连北京不同区的话都不一样，南北城都不一样了。 是是是， 还真是。 经常我们会听到在北京长大的朋友们哈，他们会区分开，南城的， 对， 北城的，胡同里的还是这个大院里的。 说方言电影，好多人可能不觉得北京话是方言，其实那个老炮 也 是，一定程度上也是方言。 事实上， 对， 普通话是什么？北京话 为 标准音 ，北方话为 基础 方 言， 对， 现代白话文为语 法规范。 哎呀， 对对对，好学术啊！鼓掌鼓掌鼓掌，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最近你在教这门课是吧？ 哎， 没有在努力争取拿证。 对对对，还真是这样。所以好多北京的朋友都觉得我说的是普通话，实际上对，其实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 对，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来看一下拍小片说的，这位朋友在平台当中说，电影中的方言发音，我觉得大部分都已经是当地发音为主的普通话或者地方官话了。这样是当地土话、家乡话，就算是北京话，不是当地人，他有可能也听不懂。 对 对， 他说要真的用当地土话，那还不把编字幕的给累死了。 翻阅古籍， 我觉得这个就是取决于你这个电影的 要的效果， 对，电影的定位是什么？毕竟它是一个文艺作品，是吧？这个你实际是什么样，你呈现出来是什么样？ 所以是不是可以，如果夸张一点来说，纪录片里面 如果是大量有语言的话，你听到那个当地人说话的话，那一定就是当地的口音。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就是有些电影它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是吧？ 对，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 你想说伪纪录效果吗？ 哎，对了，就是有些电影它要的就是这个，是吧？它就是要说，它就像我真正在拍这些人记录的这个状态一样。那你这个语言，如果你有，其实语言跟他的电影的定位是一致的，包括他的动作、他的表情。如果你有一点点表演的痕迹，那对不起，那就不行啊。 对， 所以如果你要是一个就是比较风格化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片，是吧？那我觉得你倒没有必要追求 那个极致的， 完全跟他的 当地人 一样。 是。 忽暗雷锋这位朋友在平台上的发言是这样的，他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里的保定话，你们还记得啊？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徐帆， 有 刘 孜。哎呦，那刘孜那保定话，我不知道说的地道不地道。有人说他那保定话最地道啊， 是吧？ 但是就刘孜那保定话太可爱了啊！怎么来着？刘好，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呀？就他那个特别肉的。 有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从相对于这里来说比较南方的朋友们啊，来听的话，我就觉得保定和唐山也有接近的地方 啊。 但是好像在河北。北京的很多朋友都觉得差别很大呀， 那当然 听不出来。 对对对， 刚才他还说了一句另外一个电影，他说《无人区》里的新疆土话，他后面这个 很， 他说燃得很， 燃得很。 那这个狠是不是要说成狠啊？是吧？燃得很， 对对对啊。 这个所以我就觉得陈建斌其实最，陈斌老师这戏非常厉害，我觉得他最适合的就是自己的那个方言区。那。不但是他，我觉得演员们都是这样。如果让你进入到自己那个方言的那个环境里面， 就舒服。 哎呀，他发挥的可能是他原来的要成倍数， 解放天性了嘛？回到就最熟悉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好像是自己 没有障碍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还得推广一下我们这个东北方言啊。这东北方言是这样的，他不用你怎么入戏，是吧？就是秒入戏啊，不用怎么学。一勾就跑， 太带人了， 一带就偏， 真的是。 好，我们借这个赵亮这句话，我们接下来呢就不听东北方言，我们听一个跟你完全不同的。你来听一听，我们一会儿让赵亮试着翻译一下这段话啊，看看这段话他是否能听懂。 要敢称爱我，非要敢爱我，否则要传媒的，能晓得为啥地方？你爸爸没提来送弟兄的小张，一十几岁就从宁波来上海。一个人活在小山边来，屋里穷了叮当响。后来跟了现在个老板学生意，几年下来还算半个底薪师傅。 不为难北方的朋友们， 这个一听啊，这就是《罗曼蒂克消亡史》。 哎， 从那个音质上听出来了。听 您都是从这个，您看电影现在发烧到这个级别了。 那当然了，他那个一定要求就是他那个声音 啊 很厚，但是又很窄，就是他不要他那个就是。 我明白了，他是做这个做音频的时候， 对，他求这种感觉，他就显得很精致嘛，是吧？这听着像一个日本人在说上海话。 上海话，厉害厉害厉害， 舌根子发硬是吧？ 这就是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在上海已经生活习惯了。他其实后来他是跟日本侵略军其实是勾结起来的嘛。 哎， 他的这段话说什么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在讲，要说人要讲真话啊，不要讲假话。 听了半句从宁波到上海， 对对对对对对，他说了一个小徒弟来了之后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自己啊想娶老板的女儿，老板问他，哎，你想娶个什么样的姑娘啊？他不敢说真话啊，他说啊那个人好就行，没钱的长得不漂亮都行。后来就真的把一个底下人嫁给他了，这么意思。就这段话，这是其实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面，这还不是被诟病最多的。诟病最多的你们记得吧，当时说葛优不是也有上海方言的表演吗？在当中虽然不是大篇幅的，不是全部的，章子怡也有，对不对？然后还有谁，倪大红有吧，还有袁泉，闫妮。 对， 哎，你说到闫妮了哈，我们要不然听听闫妮的，就是很简短的一段话。各位给评价一下，我不知道听收音机的朋友们有没有特别熟悉上海话的。我是评价不出来闫妮这段话到底标不标准。 今早早晚了一眼，那帮先生重新烧一盒子。 哦，晓得了。哎，王妈，哪能啦？ 有桩啥事体我忘记掉了，大概不要紧了。 能听懂一些吗？我 大概翻译一下吧，就是刚才那个里面的人跟闫妮说那个怎么了，然后他的跟那个他做饭的那个厨师吧，他是这么说，他说今天啊这个粥熬咸了， 哦， 啊，然后给这个先生重新烧上一锅。后来他就出去看他那个不是老来送东西那个人吗？那个人不是后来被干掉了吗？ 嗯嗯嗯。 这是里面这个上海话，闫妮的上海，闫妮是陕西人啊， 陕西人， 对吧？ 对， 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在《武林外传》里面， 武林外传里边那个本 陕西方言， 佟掌柜。 对， 虽然听不懂吧，但是我觉得起码这个劲儿，这个神韵。在我们不懂的人听起来就还挺像那么回事，吴侬软语嘛，就是啊，那个女性的那个魅力。 趁热打铁一下，我们再听听倪大红的这段啊，倪大红其实是跟着这个来的。 什么你要打？这个把咱俩能解决的问题，阿拉是啥人？现在搞到脑里了，这个也解决。侬一牛毛阿妈，我晓得。我啊牛毛啊，别个记得能晓得伊拉也当真， 他的声音才够低呢啊。 嗯， 对，没事，这标不标准都没关系，标准了也听不清楚。 反正听来听去就什么晓得晓得的那种。 我觉得刚才赵亮点了一点非常好，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小声说的时候，你能把好多方言你觉得说挺好的，就是如果你静悄悄的听的话，就是在声音比较低的情况下，放大以后就不一样了。 对， 放大马上细节就出来了。 是。对， 所以在电影里面也是这样的， 聪明啊，真聪明 啊，这么演戏就聪明了、啊。还有一段，就是这一段，我觉得可能还是我听到的，我身边的人说他说这个上海话啊，他们就觉得舒服 哦。 这是在那个片场里面，你记得哪场戏？啊、男主角我就不记得谁了，女主角躺在床上。 侬现在除了帮他老婆扒毒烟， 这导演叫停了。 哪能可能噶冷静了？侬内心一定是邪气激动。波澜壮阔啊！表现了身体语言高头，侬肯定是一边回头看，一边扒毒液。侬为了表现出搿种紧张的情绪，哎，侬当时拿伊搿只手啊，要抖呀！ 导演，侬一直讲波澜壮阔，搿哪能伊呀？ 吴小姐，侬 这个吴小姐啊，袁泉。 啊、 我听到好多人说他在这里面的话就好，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判断不了，但是他就是好多人说听了他的上海话是舒服， 反正跟我一东北人来说听都一样， 非常好了， 对对对， 好，全都听不懂的上海话， 对，就是他们的上海话说的有一特点，加上字幕我都能颤抖， 反正跟外语差不多。 哎，你再听这段，这是另外一个电影，我还是要考赵亮，来听这个， 就是看不到他的婆子。 那你为何不放过他呀？他想做个好人。 我们抓人不是要让他们做好人的。 那为了什么？ 为了法呀。 如果法不能使一个人变成好人的话，那法又是什么？ 真正武功高强的人可以开阔他的穴道，控制他的心理。 我提示一下，这是江武和金城武。 哦，听到了，听出来江武和金城武了。 武侠，武侠，好多那个、我听那个西南方言区的朋友都在影评里面是这么说的，说那个听不懂他说的是哪儿的话、啊，但是大概反正他说的是西南话。 对对 对, 对, 对、 就这么个意思。其实这样的语言呢，我觉得学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他学杂了啊，好多当地人肯定就是不是那么正宗。但是你对于其他的普通观众来讲无所谓了。还有很多人说是金城武好厉害哈、能够自己把这段话学下来都没有配音的啊。 确实， 你还记得《最爱》里面给郭富城应该是配过音的吧？ 嗯，《 最爱》里面章子怡是要学那个就是陕北话来说的，那郭富城一直是配音的。所以他就比较能够，符合那个环境。然后最早的还有《秋菊打官司》，你记得吗？ 啊，《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里面的巩俐用的是什么方言？这一段。 小条发票带来了。 啊。 你查呀。 这总共是200元，归你了。 怎么着？你这啥意思嘛？ 啥意思？ 这也像是陕西， 这是陕西方言， 陕西 啊，而且巩俐是学陕西，巩俐可不是陕西人嘛， 不是 山东姑娘 啊，哦，对对对，巩俐是山东人， 你们山东出演员啊， 反正这两句听着稍微有点硬， 我觉得还行，就这一段里面还行啊，这段里面还行，但是其他的学的可能也有不像的地方，那最标准的陕西话的出演应该是这段，来， 姐夫，就是他，给，你麻利点， 这样，咱这样弄会不会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满嘴顺口溜，你得想考研呀、啊。没胆量哪有产量？你不想去俺妹了？你不想去俺妹，我还想去你姐。 这段我觉得听到的人都会笑啊。这段是疯狂赛车。 对。